普尔五百指数报3913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瑞士法郎0.93，加元1.25，人民币6.511。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74美元，卖出1745.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多谢大家。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好孩子星期天每个星期 闯出直播室，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 beatboxer DTT 教我哋 beatbox， 好得意啊！ 系啦，咁另外一只咧， 好啦，如果大家依家先打开收音机，你三个人做紧乜嘢？我哋系学紧 beatbox 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日朝早10点， 叶仔哥哥、 慧妍姐姐陪你度过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他淡淡地来，让他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归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琴嘅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3月20号啊！今日咧有个节气嘅就系春分啦。咁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3月初八。啊，唔系三月初八，系2月初八先噶嘛。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今朝早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啊，听呢首《女的小雨》系咪啱晒咧？ 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转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细雨里一起撩你，一起你在我怀里，泪转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分不出是泪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 一起你雨中哭泣，泪珠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啊，藏在寂寞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的。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朝朝暮暮暮 杨燕，你会不会同时间想起这一首歌呢？苹果花，杨燕的歌声。好，今天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早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和沿岸有薄雾的。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8度的，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是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是会增强的。星期一早上是会显著较凉的。室外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之前就看这些报道都讲了，听日那个温差会相对是非常之大的，可能日头就好热好热，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急降很多度。所以如果听日是想着出街，尤其是礼拜日，我知道可能在疫情当中很多人都喜欢在出郊外行下的，那真的要带多件风褛。继续是有谢磊的歌声啊，谢磊又会不会想起这一首歌呢？苦酒满杯，喝完它就不再苦了。 嘅半山飘雨半山情啊，咁点解拣呢首歌咧？其实喺几个礼拜之前啊，佩佩去咗行山，咁嗰朝早有少少雾嘅啊，咁又咁感觉咧就好似望落个山度就有呢一种感觉，半山飘雨半山情，咁所以突然谂起呢首歌送俾你。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今日拣选咗好多都系嚟自宝岛嘅歌手朋友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咁啊好想播姚苏红姐姐啦，又好想播刘家昌哥哥啦，咁啊当然亦都有我好喜欢嘅有雅姐姐。我梗系啦，仲有咧就报道歌后邓丽君，不过邓丽君嘅歌咧，佩佩都成日拣嘅，咁但系真系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曲，真系要拣选最喜欢，你会系最喜欢边一首嘅邓丽君嘅歌曲？咁当然啦，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啦。我成日都话呢一首歌咧，就有华人嘅地方就会听到噶啦，确实系会有一次咧，应该系过年啊，系咪咧？唔肯定。是去呢一个南韩度去旅行首尔。咁喺街头一啲表演嘅场地呢，咁即係好多人喺度跳緊啲韩国嘅歌曲啊、舞蹈啊、表演緊啊，有一个来自韩国嘅大叔，咁佢就唱緊呢一个 呢一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突然之间觉得咧好亲切啊！咁亦都当然亦都有围观嘅朋友咧就一齐唱啦，啊！即系证明呢一首歌唔系净系得香港或者台湾或者国内朋友认识，真系全球嘅华人都识嘅。好啦，网中好快到五点半，我哋先听一次新闻，翻嚟之后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正式结束。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社交专页引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形容，中美对话是坦率、有建设性和有益处。该社交专页又引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中方向美方表明主权是原则问题，促请美方不要低估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中美双方在当地星期四和星期五一共举行三场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首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亦是中美元首在农历除夕通话之后首次高层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结美中今次对话时就说，同中方官员在广泛议题上进行了多个小时的坦诚对话，包括伊朗、北韩、阿富汗、气候以及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一如所料，美中双方在广泛问题上进行艰辛和直接会谈，又说今后美方将会继续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和中方合作。沙利文说，和中方对话前美方目标明确，在对话之后亦是一样。英国首相约翰逊接种首剂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现年56岁的约翰逊说，今次接种疫苗并没有特别感觉，接种过程很快和很好，呼吁民众在收到通知时为自己、家人和所有人着想，应该尽快前往接种。约翰逊接受疫苗注射的地方是大约一年前他染病后接受治疗的医院。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到访日前发生枪击案的亚特兰大，向亚裔社区表达慰问。拜登说，虽然未确定疑犯犯案动机，就对于持续发生基于性别和反亚裔的暴力事件必须要强烈谴责，又说每一名国民都值得过住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另外，在启程时拜登登上空军一号专机期间不小心在登机梯棘亲，白宫发言人说现场很大风，又形容拜登百分百无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27点，下跌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3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瑞士法郎0.93，加元1.25，人民币6.511。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74美元，卖出1,745.6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同埋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1783，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的陈思正啊。疫症期间，很多喜欢做运动啊、跑步的朋友都会很醒目，用尽方法既保持适量的运动，又紧守防疫。市面上有不少的运动口罩，相对比较透气，同时又有防病毒的功能，出外做运动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如果要戴着它做运动，尤其是中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就要留意住会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了。试用的时候最好先由短时间或者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如果发现真的不习惯的话，千万不要勉强啊。其实我们都可以留在家做各类型的体能训练，一样可以锻炼身体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半贝多芬民谣，迎着满天星光照，唱唱出心中愿望，望我这小星船能在你心中飘放，心头愿天边上星河到心中舒畅。 呢一位朋友呢，我成日觉得由我认识佢，即係佢唔识我嗰陣时啦，到而家呢佢都係冇变过样嘅，都仍然係咁后生，仍然把声仍然係好好听嘅，佢就係欧瑞强啦。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呢，就係靓歌伴星河。又记唔记得呢一个嘅节目呢？哇，真係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嘅一个嘅节目啦。咁当然啦，你话好多时候呢係听电台，除咗听到一啲好好听嘅歌曲之外，亦都即係有好多歌手朋友嘅访问啦，或者係有电台嘅 DJ 朋友呢，都会系成为咗呢一个歌手嘅。咁当然你话除咗一啲好经典嘅电台节目，大家都会好有印象。有啲节目呢其实都系历久不衰。数下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啦。唔知道有边一个节目系令你最难忘，而又你又会记得每一日或者每个星期你都会听嘅呢，会唔会系呢一个节目呢？当然而家就唔系呢一个嘅主题曲啦。当年有呢一个嘅主题曲。讲起主题曲，我哋清晨爽利都有主题曲嘅，不过就冇出过唱片。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一个好耐好耐嘅长寿节目《香江暖流》，有呢一首主题曲。 生命无后悔，艰苦亦是情缘，怕日笑中追忆也是甜。提起你的往年，我的志愿。风拂了算满园，生命从未算一切事事如愿，只用去找开心快乐园，从不叹息际遇，永不说怨，明月也常缺忧郁。心中的眷恋，千万人共处，充满梦幻奇绝，相会迎集香江暖流。人生记忆里面有些片段，愿相呼应已共暖。生记应 台咧有好多经典嘅节目嘅，咁啊当然即系戏曲系我哋嘅好主要嘅节目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个杂志式嘅长者节目咧，《香港暖流》咧都一直陪伴住大家嘅。当然佩佩都做过呢个节目啦，咁啊亦都因为呢个节目咧，亦认识咗好多朋友仔啦，亦都咧就系学识咗好多嘢。咁呢个节目真系都几好听。咁而家有其他同事啊，任杰啊、小新啊，佢哋一齐做紧呢个节目啦。咁啊，你有冇之前呢个节目呢？应该都有嘅。呢、这个节目如果你系第五台嘅拥趸，冇理由冇听过嘅。呢一首歌认唔认得啊？认唔认得系边一个节目啊？ 不眠，良夜有好歌声，在空中满盈，心中满盈，我愿唱没停，满载温情，旋律美多温馨，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良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照进曲中 关正杰有呢一首嘅歌曲《良夜好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啦，同埋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同埋相当温暖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咧能见度系较低嘅，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咧北风会增强，星期一早上咧系会显著较凉嘅。室外温咧22度，相对湿度91%，出边咧个天气咧湿湿淋啦，又冇乜风，都有啲翳焗嘅感觉嘅。咁但系你话去到正午嘅时候，咁啊去到28度，咁啊相信咧即系个太阳应该都几犀利下。咁如果今日系谂住出郊外行下嘅朋友就要特别留意啦。不过当然你话近排即系都仲系疫情当中啦。 口罩是必備的，咁啊，亦都即係見到有很多朋友仔可能係特登係走出去呢個郊外嘅地方，諗住即係吸收一下呢個新鮮空氣啦。咁但係咧，即係都係不忘啦。雖然你話喺郊外人係少啲，但係你個口罩咧，可能真係去到好高、好高、好高嘅高山，你望極都冇人咧，咁你可以唞一兩啖新鮮嘅空氣嘅。咁但係即係話，可能而家沿路咧喺呢一個行山嘅地方都好多人嘅，而家好流行喺香港咧行山。以前咧做呢一个清晨爽利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啊有呢一个行山专家呢、這个陈日访咧讲嘅时候咧，好似都唔系话太多人对行山有兴趣。而家咧真系个个都走去行山。咁当然啦，因为香港真系人太多啦。咁啊，如果喺呢一个嘅放假嘅时候，或者又想呼吸一两啖嘅新鲜空气咧，咁啊出郊外都一个几好嘅选择。不过，即都系啦，如果大家一窝蜂去晒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咁嗰度咧明明系一个好清幽嘅呢一个嘅山头，突然之间变咗铜锣湾同埋旺角，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别留意啦。咁啊，尤其是哥哥姐姐啦，咁啊，朝头早早上起身嘅时候去出去晨运嘅时候咧，都唔好掉以轻心，就谂住即系话冇人啊，唔戴口罩。即系我都明白戴口罩真系好焗嘅。我自己做运动咧，跑步我都戴住个口罩去跑嘅。因为真系第一系保护他人啦，系嘛，咁第二就系保护自己，咁啊最紧要系保护自己啊嘛，系嘛，如果唔系染到病，咁就会好辛苦噶啦。跟住咧，呢个都系凌晨节目嘅主题曲吧，叫做《不夜星期天》嘅主题曲，你记唔记得咧？ 重重年时期，如梦境的天。每天里他听着收音机，旁人难明了全有忧郁滋味，记给叫他着药的 DJ。 凌晨无人时藏在心中的事，也于这刻变做他的事，从寥寥言辞留下他的心事，记出了心中笑和里百痴。最下的心充斥，随童年时期如梦境辗转地，看他这天已是个新 DJ。 凌晨无人时随着他的口这歌里的心意全赠送你 Natalie， 倘若你失落时，愿给他封信传递你意思 Natalie， 编织着你的梦意，读出了点唱明碎下的心充斥。 其实在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呢，最怕就是遇到这些情况。以前播唱片的时候呢，都还可以说推一推张唱片。但是如果 CD 有事的时候呢，就真的没得救啊。本来呢諗住是播放这一首的陈慧娴的岁月流星啊，其实呢就来自一个凌晨节目《不夜星期天》的主题曲来的。《不夜星期天》呢就是这个的黄凯君为大家主持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朋友黄凯君呢？咁应该都系阿佩佩成长嘅时候听收音机嘅时候嘅 DJ 朋友嚟嘅。咁当年咧，即系除咗有佢之外咧，仲有黄海芹啦，有余建明啦，周慧敏啦， 陳漢斯、黃凱君等等這班的 DJ 朋友都是來自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咁啊，当中其实有好多好经典嘅一啲嘅节目啦。当然，二台最经典就梗系《青春交响曲》啦，而家冇啦，系嘛？但当年其实《青春交响曲》都真系培养咗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嘅面孔啦，或者佢哋唔单止系一个 DJ 啊，其实佢哋都好多都好身即系身兼好多任即系好多职份啊。譬如我哋成日讲啊，周慧敏啦，周慧敏啊真系好犀利，歌影视。播系嘛，即系好多嘅身份。跟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佢都好多身份。不过我都好中意听佢做节目，亦都好中意听佢唱歌。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 名字叫做林珊珊，找到这一首的电台节目主题曲《把歌谈心》。听完这首歌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有半小时的清晨上来。 应怎么启齿，让我向你告知，心中都载满心事。在我这个意思，同样有你的影子，热情仍是渺茫的名字。追忆的影子像冷冷雨丝，风中吹散了一夜。从何时开始，我欲言仍不语，我心中充满寂寞又一次。情丝满腔诚意，期望共你倾谈心事。只此一次，可不可以，我的故事你愿可知。 So 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南澳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转吹北风5级，有几阵微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7级，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627点，下跌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3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瑞士法郎0.93，加元1.25，人民币6.511。英镑兑美元1.388，欧元兑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74，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74美元，卖出1,74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被誉为疯子艺术家的达利，作品好像梦境一样天马行空，但当中他想表达的信息其实发人心醒。 所谓的精神病，其实会不会是有多种方法去见到个世界，只不过往往是我们大家视觉不同的时候，我们见到就是两个世界。那为什么我们要说人家的世界是不对，我们的世界就是正常呢？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你好艺术，星期二晚上8点半，主持周以玲和米克会同你介绍达利这个疯子艺术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你啊！今朝早咧，继续有钱陪陪陪伴你嘅呢、这个星期六嘅朝头早嘅清晨爽你咧，就系、是、特别为哥哥姐姐而设，所以只系得第五台有得听嘅啫。咁啊，佩佩咧，当然就会紧守岗位啦。每个礼拜六嘅朝头早，其实都好期待嘅，唔知道你期唔期待咧？咁啊，之前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啊呢个星期六嘅节目咧就一二五普通话台一起联播啦，于是乎咧，咁啊可能有得歌曲上边咧未能够即系一一咁样即系令到哥哥姐姐好开心，咁啊翻翻嚟第五台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可以播翻啲老歌俾大家听啦。咁啊当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歌曲咧，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即係好似我今日即係揀選咗一啲都係電台節目嘅歌曲啦，咪相信可能呢啲電台，可能呢啲電台節目可能係陪住你成長，又或者可能令到你勾起好多回憶，或者你好中意以前嘅一啲嘅 DJ 朋友。咁啊，佩佩其實入行嘅時候都係因為真係聽電台大嘅，咁啊，所以覺得咧，即係做 DJ 係可以將自己嘅聲音啦，將自己嘅嘅説話啦，或者將自己喜歡嘅音樂可以送俾大家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除咗咧音樂或者係説話送俾大家之外咧，即係天氣都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啦。特別係今日即係晏晝嘅時間比較凍啲啦，唔係熱啲，唔係凍啲，熱啲啦。咁所以咧即係做温差都有少少嘅。咁不過其實呢排都係嘅啦，朝頭早就覺得有啲涼涼地啊，或者矮矮地啊。到晏晝嘅時候，太陽白白一出嚟嘅時候咧，哇，就會覺得好熱咁。同埋我其實我自己個人啊。即系讲紧我个人，我唔系好中意春天，因为觉得咧春天湿湿淋淋咧，啲骨头咧就会有啲唔多糖。唔知道你有冇呢啲风湿病嘅记录咧？佩佩即系都身经百战啊，所以咧啲腰骨咧啊准过天文台，我哋成日都话，因为咁即系一到春天咧就枕住咁样赤赤痛赤赤痛咁样噶啦。不过即系因为可能呢啲痛楚咧，其实都同自己都系。即同在咗好耐，所以其实都冇乜感觉啦。不过你讲起春天咧，即系除咗你话呢样嘢之外咧，有一样嘢都几犀利嘅，就系呢个香港脚啦。好多朋友仔咧都话香港即系专有嘅，因为香港系一个湿湿淋淋嘅地方啦。咁啊，成日如果着住鞋焗住咧，就真系好容易会有呢一样嘢嘅。咁究竟你有冇呢个烦恼咧？咁啊，就算冇都好，可能会唔会你身边都有一两个朋友有呢个烦恼咧？或者只脚会即系好多时候焗住，亦都有好多问题会出现咧。咁啊，想留意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健健康康再清晨啦。一阵间咧，梁万福医生就会讲下呢个香港脚嘅。好啦，咁啊提下你啦，咁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3月20日啊，咁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嘅2月初8，今日系春分嘅日子。哇，呢位朋友咧就系我哋叫船长啊，当年佢有一个节目叫《在晴朗的天空下》，1980至2011嘅节目啊，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2: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船长咪就系麦润寿咯。 张开眼中一扇远远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个永远方向，懂得爱心，知道怎么分享，不枉爱过活过这一场，谁亦是同样奔波于骄阳，人潮从来没有足长，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生息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搞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面潮流亦会转移，有人问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的电话旁边呢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是大家好，早晨。 梁医生啊，咁嚟到春天呢，好多时候呢啲皮肤呢都好似唔好听洗。香港呢有一样嘢呢係特别出名嘅。我哋成日都讲呢，因为你身为香港人係咪都要有香港脚先至似返个香港人呢？咁。 啱啊，香港呢有乜嘢出名呢？就係话香港呢就係潮湿。 係。 啲潮湿呢就所以呢就容易有一啲嘅潮湿而引起嘅毛病啊。咁湿系咩呢？即系湿嘅时候呢就乜嘢最容易生呢？其实呢就大家有皮褛嗰啲啊。 嗯。 啊，春天又点啊？ 发毛囉。 系啦，发毛啊，其实呢就系话香港脚发毛有直接佢好大关系㗎喎。 系，即系你个意思系只脚发毛。 系啊，发毛。其实就是发毛类嘅菌啊，即系我哋即系喺医学上我哋叫真菌啦、啊，系咪？ 嗯嗯。 啲真菌咧就同嗰啲毛菌咧都系同一个家族嚟嘅，只不过咧嗰啲即系毛菌咧就影响啲皮嘅。 嗯。 咁咧我哋真菌咧影响真嘅皮肤啊，吓、嗯，即系活生生皮肤咧就会真菌咧就会影响到就话有潮咩地方潮湿咧，佢都会中意噶啦。 系。 人嘅地方潮湿咧会中意噶啦，咁我哋香港咧潮湿啦。潮湿咧，再加上咧，我哋啲人咧好勤力做嘢啦，啊出噶，佢可能工作时间好长啊，系咪？ 系，咁所以只脚就一路焗住啦。 系、啊，你着只鞋啊，着只袜啊，焗住咧，咁夏天嘅时候潮湿啦，潮湿嘅时候出咗汗咧，佢喺积住咗喺度咧，咁咪会湿啦，湿咧就系滋长咗呢啲真菌咧，即系喺个自然环境里边好多嘅，吓、啊，尤其你个鞋里边咧容易啦，吓、啊，咁所以咧。在鞋里面呢真菌呢就坐匿埋喺度。咁、 嗯、 当喺呢个春天嘅时候呢就真係湿啊熱啊开始夏天呢咁就会嗰啲菌真菌呢就开始滋生引起所谓呢个香港脚、啊。其实香港脚呢其实就係即个真菌而引起嘅。咁其实就唔係淨係喺个脚嗰度。 嗯咁即係手都会有 㗎。手会有。有咩地方会湿嘅。 嗯，我估系咪腋下嘅位置咧？ 我哋嘅比那， 嗯， 比那，所以股沟啊， 嗯， 同埋咧就系、是、妇女啊， 嗯， 妇女就个乳房下， 因为有接位系咪咩意思啊？ 系啊系啊，尤其是嗰个乳房系比较大嗰啲啊，吓、 嗯嗯， 即系话佢比较即系可能肥胖啦，我佢一般嚟讲比较肥胖嘅，即系话即系嗰个系容易湿啊。湿咗之后唔容易干翻嘅啲地方咧，都会有呢个真菌。咁所以香港脚咧就呢啲菌咧喺几方就即系话比那啊，股沟吓，咁、啊、咧就先讲啊，即系腋下啦。咁、 嗯、 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即系乳房即系下端嘅时候吓，个、啊、接位嘅度咧都系常见咧，就系、是、有呢个所谓香港脚呢个真菌嘅形成噶。 咁如果真係有呢个香港脚会有啲咩症状㗎？係咪真係痕到不得了咁，同埋即係会有啲碎泡仔会见到咁样㗎呢？ 嗱，呢个呢就係痕就必然㗎啦，因为呢佢喺嗰个即係真菌呢喺度滋生嘅时候呢，佢又会慢生长呢，佢喺即係佢食落个皮肤度，皮肤呢就会痕㗎。咁点解头先讲呀，点解好多地方有，因为你一有呢个所谓真菌嘅感染之后呢，你会拗佢啦，拗佢之后你的手有啲真菌啦，真菌你又拗其他地方啦，当其他地方都系湿润湿嘅时候，佢又会喺嗰度生啦。 哦，即系话会愈护不停咁样传染自己唔同身体啦，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系呢个呢样嘅问题啦，即系话我哋痕就拗，拗完咧就会即系拗到其他地方咧，佢又会喺其他地方，所以通常咧都唔系单一个位置出现。咁嚟即系啲香港脚咧，同嗰啲头我哋上星期讲。敏感性皮肤炎咩分别呢？其实香港脚就好特别咧，我哋即系英文咧就系有个叫 wingworm， 就话即系好似个圈咁嘅， 嗯， 知唔知啊？明唔明啊？即系话嗰个即系嗰个皮肤嘅问题咧，会有一个圈嘅，即系话佢系周边咧一个圈，譬如一蚊银或者即系大过一蚊银、五蚊银或者再大啲啊，我哋通常比那啲成个好大嘅圈咁。个圈咧就系话红咧喺边度咧，就唔系中间，就系周边嘅红嘅。 就话嗰个真菌咧系行向外行啊，咁咧呢个就好明显啦。啊，如果你皮肤行啊，见到系嗰度行得咁紧要咧，如果一个圆圈形嘅咧，咁多数咧都系一个香港脚或者真菌。咁香脚喺边度咧？就指即系脚趾与脚趾之间佢系指肋嘅地方啦。即系通常嗰度潮湿多啲嘅嘛。 嗯。 啊，咁呢啲咧就系、是、个咁多人咧，我哋预防最紧要啦。香港脚系咩点预防咧？就话、是。我哋保持嗰个脚趾咧就干爽嘅，咁啊着嘅鞋咧就点解香港脚系咁出名咧？就是、以前我哋啲鞋咧就你父母啊或者即系大嗰啲哥哥姐姐都知道嘅。其实以前我哋啲鞋咧就系嗰啲胶皮咁， 嗯， 襟啊嘛系咪？系会入水啫嘛。咁但系个唔好处咧焗住啦， 嗯， 咁、啊、现时咧都通常都唔用呢只，即、就、系、是、真正嘅皮咧。咁即係會焗啲，同埋而家好多嘅鞋咧都會疏氣嘅，疏氣多啲，咁所以比例上咧，香港腳出現嘅機會少啲啦。咁當然我哋就要保持只腳會通爽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嘅，即係涼鞋都一個方法啦。即係有啲空氣流通得好啲，都係一啲方法。 咁我諗係咪最佳嘅方法就係應該要睇醫生咧？ 咁、你有香港腳嘅一定要睇醫生嚇、即係就唔好買一啲嘅成藥啦，就好多。出面都有啲成藥啊，可能有廣告話啊，呢啲咩藥咁啊，即刻治到痕啦。你咧都要做個診斷，知道呢個係香港腳定係敏感性皮膚，嗰個使用嘅藥物係唔同嘅，咁呢個好重要啊嚇。 咁嗱，咁頭先你講啦，個香港腳可以由只腳去傳到全身都有啦。咁即系话，除咗传俾自己之外，系咪都有机会会传俾屋企人噶？ 会噶，其实香港脚以前咧就话，你去咩地方出现咧，就话啲共用嘅浴室， 嗯， 吓、啊，因为咧嗰啲人冲完凉之后咧，只脚踩落去，咁嗰啲真菌喺存在个环境咧，就冇再清理咧，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用啲去即係游泳池啊，共用嘅浴室咧、啊，嗰啲浴場嘅地方咧，都會有機會感染咧。當然就係話我哋啲鞋啦，鞋裏面一定有呢個真菌嘅咯。如果嗰、那個即係朋友佢係好多真菌喺度，咁佢真係著咗佢另一對鞋。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唔好共用拖鞋。 嗯， 啊、我鞋好少共用啊，係咪？ 係， 但係唔好用拖鞋。即、就、係、是、我哋見到有時咧，我哋去嗰啲會所啦，或者去一啲嘅。地方咧有拖鞋俾你着，嗰啲按摩嗰啲系嘛？ 嗯，系。 咁嗰啲好多时有拖鞋俾你着，你小心噶。咁所以最好咧，如果你用拖鞋，自己带私家拖鞋。 嗯，咁、啊、如果真系 咁咪冲凉啦，点讲冲凉？你冲凉着埋自己拖鞋去咯，咁就会安全好多啦。 咁嗱，如果屋企人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嘅时候，佢对物系咪唔应该一齐洗，或者佢啲衫唔应该同屋企人一齐洗咧？ 咁其实咧呢啲就唔需要嘅，因为个即系真菌咧，我哋正确嘅清洁底下咧，都系应该都系杀咗，咁嚟同我哋晒干咗之后冇问题噶啦、即系唔好握住佢。 系咁啊，但系譬如浴室咁，可能譬如嗰个有香港脚嘅朋友，即系冲完凉之后就可能用1:99嘅漂白水去洗一洗个浴缸，咁或者洗一洗嗰个地台去，咁然之后咧，咁就会确保干净，下一个咧就可以冲干净白白猪啦，系咪？ 啱 啦，系啦，咁啊，其实咧，即系有咩事，其实最紧要咧，都系对症下药去睇医生，然之后咧， 要分到咩病， 系啦，跟住然之后对症下药咧，就好快会好翻噶啦。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咁啊讲起梁万福医生真系好帮手啦。咁啊，除咗即系而家喺嗰啲健健康康、长精神，会同大家讲下即系呢一个嘅医学常识之外咧，我仲记得以前咧就喺呢一个重拍之星咧，同阿大哥咧就合作无间嘅。当然啦，我都亦都喺呢一个嘅重拍之星认识到呢个梁万福医生啦。咁啊，梁医生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同佢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佢完全唔需要准备。可能真系经验够啦，好多时候咧，我就咁话俾佢听，我今日想讲呢一个嘅话题，于是乎佢就即刻可以讲到，真系厉害厉害。 好啦，望个钟咧，咁啊，仲有大概一分钟到咧，就要结束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噃。临走之前，再次提提大家啦，室外温咧22度，相对湿度91%。天气啊，呢个预测就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系会增强嘅，星期一早上显著较凉。湿湿冷冷嘅日子，喐动下，我哋做下呢一个嘅运动，令到自己咧嗰啲骨头咧就冇咁 crack 啦。好啦，约定你咧喺下个星期五嘅清晨爽利同样时间再见啦噃，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正式结束。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社交专页引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形容，中美对话是坦率、有建设性和有益处。该社交专页又引述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中方向美方表明主权是原则问题，促请美方不要低估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中美双方在当地星期四和星期五一共举行3场会谈，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中美首次面对面会晤，同时亦是中美元首在农历除夕通话之后的首次高层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结美中今次对话时话，同中方官员在广泛议题上进行了多个小时的坦率对话，包括伊朗、北韩、阿富汗、气候以及美中两国有共同利益的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一如所料，美中双方在广泛问题上进行艰辛和直接会谈，又说今后美方将会继续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和中国合作。沙利文说，和中方对话前美方目标明确，在对话之后亦是一样。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9個指明地方的人士和曾經在健身中心工作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狀病毒強制檢測，以及繼續賦權註冊醫生強制任何懷疑已經染病人士接受檢測。當中的則如聰華蘭路港島東中心，由於不同樓層近期出現幾宗個案，整座大廈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另外，由於深水埗廣利道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同埋九龍塘羅福道國際英文幼稚園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個案，為謹慎起見，兩校亦都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美国总统拜登同副总统何锦丽到访日前发生枪击案的亚特兰大，向亚裔社区表达慰问。拜登说，虽然未确定疑犯犯案动机，但对于持续发生基于性别和反亚裔的暴力事件，必须要强烈谴责。又说每一名国民都值得过住有尊严和安全的生活。另外，在启程时，拜登登上空军一号专机期间不小心在登机梯棘亲，白宫发言人说现场很大风，又形容拜登100%没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相当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而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中美两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两日共三场会谈，双方在第一场会谈被记者采访的时段已经针锋相对，充满火药味。似乎新上场的美国拜登政府对中国仍然采取强硬姿态，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会是怎样呢？一阵会请学者分析。 一名66岁有长期病患的男子，咁寻日被发现咧系喺车内晕倒，其后证实死亡。咁几日之前咧，佢曾经接种伏必泰疫苗，今次啊亦都系手中咧涉及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后有不适之后死亡嘅个案。咁专家就话啦，呢一类异常嘅事件咧，一定系会影响到市民对接种嘅信心。咁当局咧必须要有效处理。一阵会请嚟专家分析。 随住各国陆续展开新冠疫苗接种计划。